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22集。作弊。 暗恋之路足且长，一拳击碎黄鹤楼，二脚踢翻鹦鹉洲，老娘不玩了。小怪兽日记。 摸底考试不分班，在自己班级里考，把桌子拉开而已。重点班的学生傲气，根本不需要老师监督，自己都自觉地一边做题一边遮卷子。 怎么考一样啊？ 丁贤低头说。对面红灯变换，黄灯在闪，有人已经起步，周四月却没动，一只脚还闲闲地踩在人行道的马路牙子边上，淡定吐出两个字： 作弊。 作弊！ 丁宪猛地一抬头，撞上他似笑非笑的目光，心里小鹿又开始砰砰砰乱撞。从小到大，他可从来没有作过弊，万一被抓了，依着刘江的性格，铁定叫家长。 不好吧？ 周思月回头看了眼绿灯，一只手插兜，一只手去拽他背后的挂帽。他又看了看来往的车辆，直接拖走。 有什么不好的？ 你这是一个学霸的态度吗？你为什么想跟我同桌？来吧，夸我。 丁宪侧耳静听，等着答案。周思月瞥了他一眼，唇角微微一提： 因为你笨。 上让，我要回家了。 说完，丁宪抱起书快步往前走。周思月长手一伸，拽住他背后的挂帽，丁宪变成了原地踏步，小姑娘气得直跳脚。周思月把他拖回来，帽子勒得丁宪两眼发红。周思月大掌按住他的脑袋，掰正固定在身前，低头看他，笑得眉歪眼开。 只能说呢，跟你同桌没压力。 啊？为什么？ 丁宪一愣，周思月松开了手，人重新站直，视线扫了眼正前方，手抄进兜里。 你不会问我考几分，不会旁敲侧击地问我晚上学到几点，不会用题目试探我到底学到哪儿了，也不会告诉我参加竞赛其实很浪费时间。 说到最后，他自嘲一笑。 因为你不关心我，所以我觉得很轻松。 哎，别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 平日里见惯了周思月肆意随性潇洒的模样，何曾见过用这种口气说话的少爷。原来即使聪明如他，也是会彷徨会迷茫的。丁宪忽然心里平衡了。 唉，智商高又怎么样，烦恼多啊。而且我比谁都关心你。原来你也怕这些啊？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。 怕？我只是觉得烦。 其实丁宪和周思月成绩差不多，总分还是丁宪高，周思月也就数学物理好，其余科目均属于稳定，不拖后腿。丁宪就比较惨了，数学发挥不稳定，名次肯定大跌。丁宪无法想象从600多下滑到400是怎样一个心路历程。他有个表姐就是这样的。 考着考着你就习惯了，心理素质啊就是这么被锻炼出来的。 你没努力吗？ 学习的残酷性就体现在这里了，努力不一定有用，不努力一定没用。 很让人灰心的。 周思月和丁宪沿路回到胡同口，暮色降临，老大爷不知所踪，胡同口的老杨树依旧亭亭矗立。沿三东西向，沿山两个方向，两人在胡同口停住。周思月冲他微扬下颚，挑眉： 送你进去吗？ 哪敢劳您大驾。 不用了。 丁宪摇摇头。周思月笑了下，忽然伸手在他脑袋上糊涂了下。 傻不傻？走了。 周思月转身，没有一秒停留。晚霞绚烂静谧，胡同口两排老杨树挺直了腰杆，像是固守城墙多年的士兵，在夕阳的余晖中屹立着。周思月的背影宽厚而又单薄，宽大的 T 恤照着他略显瘦薄的肩膀，臂膀线条流畅，垂在身侧，指尖微微泛着光。看惯了他走到哪都有人围着的姿态，如今这颀长的背影瞧着竟有些落寞。那一瞬间，丁宪觉得他是孤独的。 轻轻松松就能学好的人，谁知道这其中的酸楚呢？ 背后的骄阳如血，少年渐行渐远，背后蒙着灰尘的空气里是他慵懒的身影。丁宪忽然把手放在嘴边，冲着巷子尽头竭尽全力的大喊： 周思月！ 男孩停下脚步回身看他，双眼微微眯起，双手还在兜里。夕阳的金辉在他背后闪得看不清他的脸。正因为这样，丁宪浑身充满了力量，用最大的力气喊出： 今天是我生日，谢谢你陪我看电影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觉得不能让今天这么白白过去。丁宪喊完就怂了，不等周思月回话，他转身就走。周思月看着他急匆匆的背影，忽然笑了下，对着他的背影懒洋洋地回了句： 生日快乐。 丁宪忽然就觉得这样也很好。摸底考如期而至，放学之前周思月又跟他交代了一遍，他会在最后半小时之前把答案写好传给他，他只需要估着分对着改就行了。丁宪搓着手，可怜巴巴地看着周思月： 我紧张。 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又不是让你高考作弊。 我从小到大都没做过弊呢。 凡事都有第一次，一回生，两回熟。 周思月淡定的像个老司机，丁宪黑了脸： 这是一个好学生说的话吗？ 别给我戴高帽啊，我可没说过我是好学生。 没错，用刘江的标准来判，周思月确实算不上好学生。好学生哪会坐在教室里看课外书，今天又换了一本《世界为什么如此不同》。丁宪还是有些犹豫。周思月书翻到尾页，合上，啪地丢到桌上，抬头扫一眼，班里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。他拍拍丁宪的肩，站起来收拾东西： 行了，瞎担心也没用，你要不想作弊，那就自己考，也不是非要坐一起。 你就能一定保证考一样？ 周思月把包挎到肩上，一只手撑着桌沿，如实说： 不能保证，但八九不离十。 那试试吧。 有了这种心思，丁宪几场考试下来都是心惊肉跳的，总觉得刘江的眼睛都跟透视似的，扫他一眼他就慌乱的跟被发现似的，忙低下头去。但其实刘江根本没看他。第一门就是数学，周思月的专长，平时都是看他自己做卷子，第一次在考场上真刀真枪的见识，这货简直不是人。周思月写题速度快，平时竞赛卷子刷多了，这种摸底卷在他这儿已经是小儿科了，有些题扫一眼就知道答案。 卷子做了一大半，草稿纸一个字都没写。丁宪做了一头汗才把第一页写完。周思月已经做完了，答案都写好了，直接扔到他桌底边。刘江此时正在看别处，丁宪望着脚边的纸团，心跳骤然加快，咕咚咕咚地在他胸膛直跳，几乎要蹦出来。周思月瞥他一眼， 算了，死就死吧。 丁宪用脚踩住纸条，把橡皮丢到地上，趁刘江不注意低头去捡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纸条打开放到卷子下面，压下狂蹦的心跳。纸条上答案齐全，就连最后一道题周思月都写了，估计这都比标准答案还要标准了。一场考完，丁宪去了半条命，下巴搭在桌上狂喘气，平息呼吸。教室里乱哄哄的，所有人都情绪激昂地对着答案。丁宪心里又虚又无奈，再一次意识到周思月的数学恐怕在这个学校是没有对手了。邓婉婉忽然转过来冲这边喊了一句， 周思月，最后一题答案是几啊？四棱锥体积是几？ 六分之五。 所有人都认定他的就是正确答案，一听跟自己答案对不上就哀嚎，对上的喜滋滋转回头继续跟人讨论其他题目去了。杨纯子第一次主动开口找他说话。 倒数第二题呢？ T 的取值范围 大于20小于30。 周思月这一开口，又是一阵有人欢喜有人忧。接下来的四门考试全部都如法炮制，十分顺利。最后一门卷子交上去，丁宪已经同一条死狗一般瘫在桌子上，连气儿都懒得喘了。 蠢死了，这么点事就吓破胆了？ 你以前是不是经常作弊啊？ 屁，我需要作弊？胆小鬼。 紧张的神经松懈，丁宪激动地坐起来脱口而出， 那过程多惊险你知不知道？刚刚刘江就在我边上，差点就被他发现了，知道我多紧张吗？为了你，我差点小命都交代了。 后半句吞回肚子里了，因为丁宪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。周思月靠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，嘴角挂着惯常的轻笑，眼神轻飘飘地落在他身上。 嗯，为了我怎么了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